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可不可以请大家挪动一下，往中间坐好不好？让我们大家都往中间坐好不好？这样我们的声音比较有共鸣。谢谢。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先用诗篇里的经文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诗篇103篇，诗篇103篇，我们台上的敬拜团队先为大家读二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第八节说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来读，请台下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读11、12和13节。请11节，请。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把这几句经文用诗歌把它唱出来。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 心，你 来想一下过去的这一个星期，我们有没有经历神，有没有遇见我们的神，有没有体会到神使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为我们施了恩典，我们就该回到他的面前来称颂他，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默默想一下，神是如何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改变，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保守我们，怎么样供应我们，怎么样施恩于我们。我们若是有过犯，他是怎样赦免了我们。他是我们怎样在灵里面是如鹰展翅上腾。好，我们再来唱一遍，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唱，带着颂赞我们主耶稣名的心来唱。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谁收取的人伸冤。天地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 神。我们不仅是要称颂他的名，我们还要见证宣扬他。见证什么呢？见证神是怎么样拯救我们的，见证他的救恩，见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是行奇异的神。我们宣扬他是宣扬他的救恩，宣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再来唱第二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耶稣说 为我救主走夜长河。 第二节， 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天使带星星，有天降临，传报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心。 三节， 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时刻仰望主，尽心等待，满得主恩。 低头，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的祷告。我们的主神，我们在天上的慈爱的阿爸父，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成为了神你的儿女，我们就要在你施恩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每一天，不管这世上的局势多么的动荡，不管人的心是怎么样的转变，可是你是至高的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你坐在那里永远为王。我们敬拜赞美你，谢谢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谢谢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受着世上罪恶的捆绑，我们进入你光明的国度。你不仅使我们靠着与你连结，能够有力量，能够去面对这世上的一切，也去有力量克服这世上的一切。你更是使我们靠着与你连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就使我们真是在地如在天。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做什么，只要有耶稣的同在，有耶稣的同在就是天堂。好，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对你的感谢和赞美是一直要到永永远远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在主日，我们与这地上亿万的众圣徒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面对面与你相见的时候，我们要与这天上的众天使天君，我们一起来赞美歌颂你。到那时，我们的歌声更加的美妙，我们的琴声更加的美妙动听，是我们在这里无法想象的。神啊，我们赞美你，在这地上的一切都要消失，都要转变，都要停止，唯有这一件事情，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是从天上一直要持续到，从地上一直持续到天上，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在 我们虽然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着，我们是也是因为我们有着永远的盼望而活着。我们永远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再来再来，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来，将以完备的救恩，将以对我们无限的恩宠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实现。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这个期盼的心，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愿你再来，我们也愿你使用我们，将你的计划实现。我们也愿你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希望通过我们使得你的完备的救恩得以成全主啊，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将我们的心底的深处的感激赞美都归给你。愿你在你的荣耀的宝座上得到你当得配得的敬拜尊崇和赞美。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愿你一路扶持我们，保守我们，你的全能的手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在天路历程上不致动摇，直到见你的面。谢谢你的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再来唱一首诗歌，主藏我灵在他爱中。我们先来唱第一节，看看大家是不是唱过或者是熟悉这个调子啊。 救赎就是耶稣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中，喜乐如何永流无穷，他藏我灵魂在磐石 弟兄姊妹没有唱过这首歌，或者是以前唱过也很久没有唱了，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来重复一下。第一节，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中，喜乐如何永流无穷，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在干渴地得荫庇，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大能手将我扶住，他大能手将我扶住。歌词非常的有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希望不会唱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唱这首歌，会唱的请弟兄姊妹会唱的大声唱，带动其他的弟兄姊妹。好，我们接着再来唱第一节。 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是我奇妙的救主，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中，喜乐如何永流无穷，他藏我灵魂在磐石 节， 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他挪去我一切重负，他扶持宝